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6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六讲。我们讲完了受到巴特新正统神学影响的福音书研究的那一段，那种的所谓天国是末世的，是什么东西呢？很渺茫的。那请注意哦，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反对自由派，反对自由派不等于是福音派，那这个是很多今天华人福音派的错误。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反对新正统的也不一定是福音派，每一派走了一个极端，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极端呢不等于是正统的。我们来看 No wonder that in the long run this new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preaching has also met with serious opposition。 难怪呢长远来说这种的对耶稣的讲道的新的末世论的解释，就是存在主义新正统这种的解释呢，也受到学者们的反对，严重的反对。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ical future as a permanent tension between time and eternity， 他们这样解释咯，圣经里所讲的未来就是时间与永恒啊，长期的这个张力。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ew approach of the kingdom in terms of its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decision， 天国很快要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存在性的一个的情况，人必须做决定。In which man finds himself placed from moment to moment before God， 就是人呢、啊，在上帝面前，从一刻到另外一刻呢，常常都是遇见这种的情况，就是必须要做决定啊，这个就叫做天国临近。All too clearly bear the stamp of philosoph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太明显的就是一种从哲学来重新解释福音的，太明显有这种的特征。我再说，就是有齐克果和巴特这种的哲学的特征。 It is here almost easier to speak of an allegorical explanation than of an acceptable exegesis of the gospel。 这种的新正统的对福音的解释，对天国的解释呢，你说它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解经吗？不如说简直是灵异解经，灵异的解释 allegorical explanation。 It is true that vigorou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vindicate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is suprahistorical eschatology。 没有错，学者们呢很努力的要去证明维护圣经新约圣经的身份，就是他们要维护新约圣经是讲这种的在历史以上的末世论的。譬如说巴特 For example Karl Barth For a while thought he could appeal to the New Testament and silence every protest against his conception。 有一段时期巴特认为他可以诉诸于新约圣经，然后呢就可以让所有对这个概念的抗议呢都平息掉，都闭嘴。下面一段是巴特的话。 For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end is not a temporal event, not a fabulous downfall of the world。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最后的 the end 终点呢，不是在时间上的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很虚幻的一种世界的瓦解，不是。It is entirely without any relation to any historical, terrestrial or cosmic catastrophe. But it is the real end. 这个末日呢，完全与任何历史性的、属于地上的、属于宇宙的大灾难没有关系，但是它却是那个真正的末日，或者最后一点 ,the end. So much the end.他就是那个末日最后那一点，到什么程度上是呢？ That the 1900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do not only mean little but nothing at all。 到什么程度呢？1900年的教会历史不单单是意义不重大，而且是完全没有意义。 With respect to the nearness or the remoteness of the end， 从这个末日是很快就到，很临近还是很遥远的话，1900年算不得什么，完全没有意思，完全超乎这个历史的。巴特的话， But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vident that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越来越明显的 Such an elimination of the time category 这样子把时间这个概念完全弃绝 And such a change of the realistic and cosmic view of the New Testament into the purely existential conception of the recent eschatology这种呢把新约圣经里很现实的宇宙性的观点就是耶稣还是要做宇宙的王真的要做王把它改成一个最新的这种的末世论的一个存在主义的概念呢、啊、把时间完全扔掉 at bottom only means relinquishing the New Testament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最后的意思那是说他们完全放弃新约圣经对未来的期待 and Enteschatologisierung 就是说你这样讲的话完全就是丢掉新约圣经的末世论、哦、This is why this newer eschatology stands condemned 所以呢这个最新的就是新正统神学影响之下所讲出的新的末世论呢是受到谴责的 However much it tries to make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New Testament message about the kingdom the dominant viewpoint of theology 不论这些新正统派的新约学者如何呢说新约圣经里这个最核心的天国的信息应该是神学的最重要的观点才对虽然呢这些的学者们要把新约圣经里这种的天国论说成是神学里面的最重要的概念呢还是受到学者们的谴责的 It is open to the same criticism as the older school 这一派的所谓新的末世论就是新正统主义的末世论所受到的批判呢就和老旧的学派一样的受到同样 的批判 which tri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henomenological and the intelligible elements, the form and essence in Jesus' preaching. 就一派的、啊、就是要分辨出现象学的或者能够理解的理性的要素就是外壳和核心。耶稣的讲道里面分外壳跟核心。这种老旧的分隔呢是受到批判的。那现在这个新的学派也受到同样的批判。In opposition to this, others have argued that. 所以有其他的学者呢，反对这种的说法。他们的论点呢，是说 ，At bottom, all such reasoning is an idealistic abstraction of the truth of revelation and of history. 归根究底，你这样的推论呢，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啊。理想主义呢，中国大陆称为唯心主义，也就是说呢，黑格尔那种的空中楼阁啊。你这样讲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把真理把启示都讲得非常的抽象把历史也抽象化了 The temporal character of New Testament eschatology has to maintain with great emphasis 而学者们说这些学者们现在呢就开始很强调很坚持新约的末世论呢是有它的时间性的那你要看哈他们反对这种的渺茫的存在主义是否就回到圣经里所讲的啊，基督的确是死了复活了啊，在时间上发生的事呢慢慢来看 Thus for example joining Robert Winkler's opposition to the consistent eschatology Wendland asserts 好我们做个比方例如说 Wendland W-E-N-D-L-A-N-D 他呢就同意 Robert Winkler 他们两位都是反对这些所谓彻底的末世论的就是布特曼啊巴特这一类的 Wendland asserts that Wendland 他宣称 Every theology which removes the element of what is final endzeitlich and future from the notion of eschatology estranges itself from the knowledge of faith of the New Testament 他说任何的神学假如呢把这个最后的未来的这个要素从末世论拿走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与新约圣经所讲的 信心的知识是陌生人 a stranger self， 他根本不懂新约圣经所讲的认识神信仰怎么一回事。 Of late years, this insight has been expressed in ever greater clarity。 近年来呢，这个洞见这种的批判是讲得越来越清楚。 For example, by Kummel， 有一位学者 Kummel K-U-Umlaut 上面有两点 K-U 上面两点 M-M-E-L who declares that Kummel 是这样宣称的， There is no changing of the fact that to Jesus the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occurrence of the eschatological consummation has a real prospective sense。 他宣称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的，就是从耶稣的观点来看，他预言未来有一个末世的完成终结 consummation、他预言这个将来必定会发生，耶稣基督是有这种的真的期待的心意的。 Especially Kuhlmann in his Christus und die Zeit， 特别是 Kuhlmann C-U-L-L-M-A-N-N， 这个不是穆特曼哈、这个不是布特曼，是库尔曼。他那本书叫做《基督与时间》（Christ and Time） has shown that 他很清楚的说明了 ，the linear concept of time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biblical eschatology and soteriology。他说，圣经里的末世论，圣经里的救赎论呢，它的时间对时间的概念呢是线行的，就是时间是往前面往未来走的，不是跑到上面一个虚无的地方的。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is the heart of New Testament kerygma。 新约圣经的信息 kerygma 的核心是救赎的历史 history。 And anyone who tries to find an Archimedean point of orientation above it， 只要有人呢想要在历史以上去找个参考点来定位的话呢， should know that， 他们要知道、he opposes the Christian message as such，他是在做一个抵挡基督教信息的事情的、That is why Kuhlmann rejects any attempt on the part of Schweitzer and his followers to arrive at a so-called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while ignoring the expectation of approaching end, which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y hold to be a delusion。 所以呢 Kuhlmann 完全拒绝 Schweitzer 和他的跟随者任何的企图用所谓神学来解释福音，但是又忽略了未来必到的那种的期待。因为呢这种的 Schweitzer 的跟随者呢，他们认为这个末日必到呢是一种的迷幻，一种的错觉。Kuhlmann 说完全拒绝你们这种的说法。He also points out to Bookman， 库尔曼同时向布特曼指出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ook at this mythological conception of the end of this era as the setting to this form of the central content of the gospel。Kuhlmann 说你不可能看这种的这个世代的末日是一种的神话的概念，你不可能用这个来做福音核心内容的外壳的。 In opposition to this， Kuhlmann 完全反对这个的。他显示出 Kuhlmann shows that the salvation preaching the gospel is bound up with the progressive course of time encompass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他说在福音里面，在四福音里面所宣讲的救恩是与一种往前渐进的前进性的时间过程不可分开的，这个前进的时间就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be keenly alive to the rigorous rectilinear concept of time in the New Testament。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意识到新约圣经里有一个很严谨的往前面走的前瞻性的现行的时间的概念，就时间是往前走的往未来走的。 In contrast distinction to the Greek idea of the cyclical time， 这个跟希腊所讲的我这里顺便提的也是印度教所讲的时间是一个循环的这个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圣经讲的时间是往未来前进的，不是循环的。 And to maintain the former in opposition to any kind of metaphysics， 我们必须要坚持圣经的实践观 反对任何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时间观 in which salvation is always restricted to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line between God and jenseits man。 这种的所谓形而上学虚无的哲学呢，他们总是把救恩的限制在一个神人之间的另外那边的一个的境界，就是一个虚无的境界啊。所以库曼听起来又很福音派哈，他说我们不要搞这种的虚无的时间观历史观啊。圣经所讲的救赎历史呢，是一种真正的时间，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Acknowledging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category of time in Jesus' preaching， 所以当学者们既然承认耶稣的讲道里面这个时间的概念是真的，有真正的意义，既然是如此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for us to ignore the final accurate drama of history described in the Endgeschichtliche part of the Gospel。我们就再不可以忽略到福音书里面提到这些的历史的戏剧里面最后的一些的作为，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末日那些的最后历史上最后的事情，不能再忽略那些咯。 Nor can we pass by in silenc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and the cosmic mean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If our aim is to accomplish a really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the Gospels， 假如我们呢要解释福音书的时候，真的是要从神学上来解释的话，就不能够随便的抹杀掉历史的意义，还有天国是有宇宙性，这个对这个宇宙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要真的要搞神学的话，真的要理解福音书的话，你必须要看到时间、历史是有真正的意义的。而天国真的是这个宇宙里面要实现的。 Obviously in this context renewed actuality and a new now theological importance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ical nearness of the end。 很明显的现在来到一个新的一个神学的情况呢，他们呢会特别强调实在性 actuality， 就是说末日在历史上是很快到，是真实的，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有神学上的重要性的。In general, with the nahevatum, the imminent advent of Jesus， 简单的说，耶稣很快就要回来，是真实的，是事实，而且是有神学上的重要性的。So emphatically posited by Weiss and Schweitzer， 这个也是末世论学派 Weiss 跟 Schweitzer 原来所强调的。所以现在又开始讲耶稣要再来了哈。Nor is it accidental tha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suprahistorical übergeschichtliche phase of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t is necessary again to defend one's own position against the original thesis posited by Weiss and Schweitzer, especially against the one about the Nahevatum. 但是呢，另外一件事也不是意外的，就是巴特派这种的超历史性的末世论开始没落的时候呢，我们又要维护自己的立场，反对 Weiss 跟 Schweitzer 末世论学派本来的那种的概念立场。Moreover, others such as Bury and Venner， 不但如此，其他的学者，譬如说 Bury B-U-R-I， 还有 Venner W-E-R-N-E-R， are making fresh and energetic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fact。他们也重新的努力的去做一件事，要建立一个事实。That Schweitzer'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evangelical history is irrefutable. 他们又要维护 Schweitzer， 他说 Schweitzer 要重建那个原来的福音的历史呢，他那个努力是不可辩驳的。We shall have to revert to those things when elaborating the theme of the future perspective of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当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耶稣所宣讲的福音，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是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回到这些事情的。Meanwhile， 还没有到那里，现在我们继续讲。Meanwhile,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purport of Jesus' preaching has not only been concentrated on the meaning of the evangelical eschatology, but also on its limits. 我们继续讲。关于耶稣的讲道的意义的神学上的争辩呢，不仅仅是 福音书末世论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讲了很多了啊。还有这个末世论的限制是什么。 We have already made ment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whole of Jesus' preaching and particularly his commandments from the expectation of the end。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有些学者们认为呢，你要把耶稣讲的所有的道理，特别是他的道德上的诫命，从世界末日这个角度来解释是不可能的。 Weiss also admits, W-E-I-S as a Weiss, 他也承认 This is impossible, 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不能把耶稣所讲的所有都是要从未来的期待这个角度来看的。 It is true that Bultmann thought he could maintain the unity of Jesus' eschatological and ethical message by conceiving Jesus' commandments merely as exhortation to come to a decision。 没有错，布特曼呢认也是回到这存在主义新正统派、啊、不错，布特曼认为他可以呢维护耶稣的末世论跟伦理的合一性，因为他可以说耶稣的道德上的命令只不过是劝勉人来做个决定而已， i.e. as a purely eschatological message， 就是说布特曼也说耶稣的道德上的命令也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末世论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说总之呢末日快到了，你现在就做个决定就是了、啊、所以把连耶稣的伦理学也把它说成是末世的。 But apart from the denaturing of New Testament idea of eschatology evidence in this effort, such a conception is only possible if the unity of the synoptic kerygma is dissolved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exponents of form criticism。 但是这种的概念就是把耶稣的道德的命令也说成是末世论，这种的概念呢、啊，第一他把整个新约圣经的末世论概念变质了、啊、你就算想要这样的来整合的话，你也要把整个福音书的宣讲的信息的合一性把它消除了，就是把它弄得支离破碎，就好像 form criticism 形式批判那种的支持者所说的，就是说你要把连耶稣的道德的命令也讲成是末世论的话，你就把整个福音书讲到支离破碎，整个变质了。 The kerygma is split up， 他们就把福音书里面耶稣所宣讲的完全把它拆开， by them into a multitude of very small units of tradition， 把它拆成很多很多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传统 的部分， each one of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capable of investigation as to its originality。 而学者们认为这个每一个小小的小主题都可以去研究，看到它都是很有创意性的。简单的说，有些学者们认为呢，受到新正统影响啊的新月的天国观末世论呢，就把四福音呢剪到支离破碎了。我们下一讲会继续讲他们怎么样的啊拆掉耶稣的末世论，然后呢又回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究竟天国是不是已经实现呢？ Fulfill 实现又是什么意思？